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笋哥好开心，佢都系坐喺度同我哋做紧录音。 不过我哋都迟晒啊！想讲嗰啲题目咧，电视节目做完先讲。 系冇办法啦，屌我哋真系唔得闲啊嘛，大佬。虽然我都肺咗冇功，但系就都要有脚都录到噶。咁我哋今集讲剩女爱作战。话说呢个节目真系害人不浅，点解呢？阿宝宝龙一路睇，一路想打捻爆呢个46寸电视机。我话俾你听，如果喺第二间屋企睇，呢部电视机应该遭殃咗几次噶啦。一路睇阿宝宝龙只捻住部电视机狂屌，系咁屌。嗱，我自己睇呢个节目完咗啦吓，咁我做一个即系我哋打佢荷包啦，叫做真系一班垃圾香港人嘅人版。好多人。好多國家都有人版，今次無線搞呢個節目，佢個導演同埋佢嗰個編審好叻，佢哋真係揀一班人版出嚟俾你去屌。嗱，我話俾你聽，呢個節目亞視有一個節目同呢個節目真係一個天堂與地獄，冇人講㗎。前排亞視有一個節目，咪講一啲香港嘅好人好事嘅，啲人點樣去喂啲露宿者食糖水啊，點樣去做義工啊，冇人講噶，因為嗰啲真係人版啊嘛。咩叫人版？嗰啲係天堂嘅天使版啊嘛，冇人講噶，冇人夠膽講啊，因為你無可挑剔嗰個人，啱啱先？靚妹，夜晚黑冇錢煲啲糖水，分俾啲露宿者，你一啖我一啖冇所謂，自己只腳。跛咗，依家十九几年住医院，住紧咗十九几年，坐张电动轮椅一样去做义工，你够胆讲咩？你唔敢讲啊，啱唔啱先？另外有啲攞副成副身家出嚟赠医师啊，你够胆讲咩？你唔敢讲啊，你有一蚊你都唔会买期啦，啱唔啱啊？咁啊，无线呢个节目就系揾边啲人咧，口不对心啊，狗閪啊，贱种啊，嗰啲人出嚟做一啲嘅人版。咁呢啲人白啊，寶寶龍你返嚟係咪$53啊？係 啊， $53。咁呢粵語嘔啊，頭先阿筍哥買一啲燒鵝我食，我俾一啲燒鵝佢食，咁之後嘔你頂俾返魚佢食啊。 中和下。 中和下。咁呢班人版你真係值得屌。我話俾你聽，嗰啲人口不對心，老撚土，屌你老尾貪得無厭。喺個節目裏面我睇到一樣嘢，就係你好赤裸。一班女仔好蠢，嗱，你係妹又好，唔係妹又好，佢哋蠢到點咧？赤裸裸將自己性格最缺陷嘅地方暴露喺一個傳媒上邊吸人公審。 嗯哼， 嗱，亞視講嗰個好人好事，佢將自己嘅性格赤裸裸、人性最光輝嗰一面擺喺個傳媒上邊，唔係惹人公審，係人哋唔敢審。你夠唔夠膽審天使啊？冇人敢審天使啊嘛，啱唔啱？但有人夠膽審魔鬼啊嘛！哇，你個撚樣壞事做盡，屌你老尾，赊呃拐騙，咩偷呃拐騙，賒粒搶樣樣做齊，屌你老尾，我梗係審你啦！無線有呢樣嘢好，就係佢個編審做一樣嘢出嚟，就引起人哋嘅聲音。呢、這個節目係陳志雲拍板搞的，我話俾你聽，陳志雲咁多次冇得好屎屙過，呢個就係佢嘅代表作。點解呢？因為陳志雲係個咁嘅人，你唔係一個咁嘅人，你唔知道人哋會咁樣去睇呢班人。嗱，亞視嗰個節目講好人好事嗰、那個，首先佢嗰個導演諗出嚟就係話、不如我哋當 講下啲好嘢， 講下啲好嘢啦。其實世界人性都好多光輝噶嘛。嗱，無線點咧？喂，筍哥，我哋收視唔掂，當個節目有咁衰得咁衰。啲人有咁賤得咁賤，哇得啊！喂，筍哥你咁度得啦？喂，我識一班嗰啲女，原來係咁撚樣嘅。喂，我又識喎，嗰啲閪佬，屌你老尾嗰個正閪佬咧，嗰個專家咧，簡直係人版之中嘅人版啊！屌你老尾，我識呢啲人識好撚多。嗱，喺兩個方向你又會睇到人哋諗嘢。嗱，錯嘅問題永遠係得到錯嘅答案嘅。 嗯， 呢個係愛因斯坦講嘅理論。你首先是一个错的方向去想，你咪得返一啲错嘅嘢啦。等于我要度一个节目收视高生低多嘅。咁你咪讲啲人版都一定得㗎，啱唔啱先？个社会殺屌柒你㗎。陈志云个人根本就係咁。所以佢咪度啲咁嘅嘢出嚟囉。佢唔会话喂我哋而家搞个节目搵人份最光辉嘅一面，边个去舍身救人啊，屌你老咪好似上次动车相撞咁，嗰个人爬落系都要救个靓妹嘅。我哋要大指标㗎。佢个心根本就唔系諗呢啲嘢，佢个心谂住 我點樣去偷你啲錢，點樣去賤格啲對人。佢個人根本就係啲咁嘅人，咁咪度啲咁嘅嘢出嚟咯。 不過冇乜所謂嘅，其實陳兆雲係點，即係點講咧？都唔可以話，即係其實討論佢個意義 喺今次上邊唔大， 都唔係好高，因為第一佢已經離開咗無線，第二咧就係、是、就係咁啦，即係正如呢個聖經裏邊記載聖母瑪利亞嘅事蹟咧，係其實係好少人知 道啊，啱啊， 但係咧如果咧。街頭有條女識吹簫絕代咧，聽日喺網上片已經飛彈出嚟。喂，係咁噶啦，即係係越接近我哋最簡單嘅慾望嘅嘢咧，嗰啲嘢咧係我哋最容易去了解。 唔係越接近慾望，係越接近醜陋啊！人好得意噶，喺生活喺現世咧，你嗱你同我生活壓力都大啦，日日對住嘅係工作，再工作之後出糧。你最想是什么呢？找些嘲笑的对象去到平衡下自己被人踩低的心态。嗱、香港大部分的人都是做服务性行业，做服务性行业有一个什么特点啊，日日被人屌嘛，好像差佬咁样。死差佬，我出份量高过你啦，屌你老尾，你而家乜撚嘢职位啊，抄我牌，屌你老尾，你食撚屎啦，警务处长啊，你而家都是出紧我粮咋，我纳税人嚟噶。嗱，好撚多好听噶，咁讲啊，你去苏果买嘢。八婆，你支口唇膏唔啱色喎。啊，小姐，你头先试啱喎。头先你啲都唔知乜撚嘢灯光，我投诉到你份工冇得做啊。嗱，第三去急症室，你个医生仔识撚医啊？吓，屌你老尾，你啲咁嘅湿鸠医生，屌你老尾，投诉完你工都冇撚埋啦。嗱，服务性行业有呢样嘢衰，所以通常呢啲人或者我哋处于服务性行业嘅圈子。再想找些什么找些人出来屌下就是这些人版啊所以这个节目不多生逼了屌 那提供了很大娱乐性的 啱 即是怎么说呢 我会理解是即是如果即是你刚才的观点都是啱的、即是事实上就是我们需要即生活是需要有一些渠道去抒发我们对现实的不满 是这些人版就提供了一个很现实的渠道 是但是他们讲的现实的情况呢其实同时也是即如果他完全是离经叛道的即是那几班女可能他有个是李嘉诚的女朋友的或者有一个是做鸡的这些太过夸张的 scenario 即是他们的处境是 个 情景啊他们的情景是太过夸张的话你觉得不合乎现实你讲的时候你讨论的价值就很低的了而正正这一班人就是我们翻工平时每日生活见到那些左邻右里的人嘛所以他其实去即虽然你说他这样讲是找这些這樣人版出来给我们取笑但这些人版是确实是存在在我们生活里面不是你们很难有共鸣的你譬如说前一排讲什么即係譬如話，你話某個富豪有個女唔知叫唐乜鬼嘢，之前有對媽妹咁樣去偷嘢咁樣。 哦，係啊，係啊， 即係有可能有錢人嘅細路仔去偷嘢咁樣，你好難有共鳴㗎。是吗就是你有钱人你咪共鸣咯你咪觉得啊屌佢咁嘅钱都做啲咁嘢佢一定有精神病哈咁样。咁但我哋普通睇完咪算咯报纸揭两页有目过状啦。但係呢几个人唔係嘛呢几个人有特点就係、你其实身边都有啲咁嘅人我身边都有啲咁嘅人。 好多添男又係咁女又係咁佢根本做嗰个都唔係女人版男仔亦都係咁。 所以你看不到咩？佢話之後已經係開個剩仔版啊嘛。 係係係我覺得不用開啊，根本上呢些人版充塞住呢個市面。好像佢最尾有一個約阿 Foreign 咩嗰個叫 For 咩 Forna 嗰個 Foreign 時嗰個男仔六尺高，好有型，做 IT。佢都話啦，要個女朋友就係高大啦 ，model 豐滿。你講呢啲嘢做乜啊？你直頭話要嗱，我要個女朋友高大、腰又腳長、波大、樣掂、吹簫得、上床得、中意我，平時中意奶袋啊、啜嘢啊，平時喺屋企度唔使出街噶啦，淨係喺屋企度翻嚟咧就中意玩下浴服啦、滴下蠟啦。我啊最中意呢類型嘅女性，你講呢啲咪得啦？屌你老味，你使唔使擺個門？我中意啲女仔有內涵啊，有咩內涵啊？屌你老味，同你傾 A V 啊，內涵。男仔好撚簡單，個個男人都係中意呢啲，你又唔好撚扮嘢啦。我覺得。 但其實咪都有啲好處咧，嗱，即係譬如話咧，你可以理解，即係你睇完呢個節目之後啊，其實大家都喺度講話靚，或者係你令到討人歡喜，其實背後有個價錢牌啫嘛。 咁其實就係背後運行咗一個邏輯，就係、是、誒你其實有錢就得人中意啦。 啱啱啱。 咁事實上係咁喎，劉聯彤我真係靚仔啲喎。 嗱，我 舉 我唔食啦，我唔食啦。阿筍哥要唔要先？ 我唔要啦，多謝。 我想講一個例子，呢、這個節目有一樣嘢衰就係、是、你。要得到男性和女性的歡心，第一時間是着重外表先，先着重內涵。你要消咗肺先可以得到愛情，即是你要執靚個樣俾咗錢啦，你先可以得到愛情。我覺得呢個世界唔係咁。我想講一樣嘢，你爸爸媽媽結咗婚㗎啦，如果唔係你唔存在喺呢個世界上面㗎嘛。我爸爸媽媽都結咗婚㗎啦，如果唔係唔存在喺呢個世界上面㗎嘛。你爸爸媽媽唔係迎男索女啊嘛，我爸爸媽媽都唔係迎男索女啊。但係點解上一輩嘅人咁多可以？白頭到老或者是有呢個終身幸福，原因有一樣嘢，就是上一代的人啊，仲識得欣賞人的內心世界。我舉一個例子，我有一個朋友，女仔嚟嘅，佢爸爸是即係揸的士，咁佢阿媽咧係一個聾啞人士嚟，但係佢即係兩公婆到而家都結咗婚成五十幾年啦，但係大家都好維繫得好好。點解上一代人可以咁呢？就係、是、人哋都識得欣賞人哋嘅內心世界。香港人而家有一樣嘢衰，男女都係啊！你唔好話我一竹篙打船人，淨係講女人。男仔出嚟溝女最緊要咩咧？我識十個都係，喂，最緊要走肥喎、哦。肥妹唔靚咩？我覺得好多肥妹都好靚噶，大波、温柔，有啲肉揸手，啱唔啱先？起碼有個波揸下啦。 同埋唔係好拍蝕底俾你嘅嚇。 而家啲人點咧？最緊要走肥。我一定要樣靚嘅，最好就係恩恩瘦瘦，有啲似日本妹啦，出得嚟就唔老土啦，最好就係有少少波瀾我睇下，但係喺朋友面前就唔好啦咁樣樣，對我又千依百順，我又冇咩錢使噶，同埋我淨係屋企打下機噶啦，拍拖咪淨係上嚟屋企咯，屌下閪炸下嘢咯，女仔要咩咧？喂嗱，咩叫吸引力咧？男仔最大吸引力，你個行頭。在那個節目裏面，阿 Bonnie 第一次認識條仔，在架船 P 裏面有一條仔就做繩衣的，那條仔穿得不靚，個樣打扮不好。香港人最喜歡問人做什麼呢？我剛才跟筍哥談過一個問題，大陸人很少問你這件事的，先生你做姓何？嗱這句說話背後有什麼含義呢？摸一下你底先，他要看看你有多少錢，男女都是一樣。他第一時間會問你啊，你做成行，那條仔就我做成衣，他即刻檸檬人哋先。喂，你已經知道人哋成衣做邊 part 啫？或者人哋成衣係做老細，螺絲針織後人啊屌！咁佢即刻唔同人傾偈。咁之後有條仔啦，個樣啊 OK 啦，咁啊即係執得是正啲，就問人喂你做咩㗎？我做土木工程師。屌你老味，即刻哇！屌你土木工程師做咩㗎？喂，要唔要起樓㗎？你喺邊度翻工？我細佬做土木工程師啊！屌你黑緊米啦！屌我老母份人工冇我咁高啦，嘥鳩氣啦！師傅 N 錢，而家係咪啊？斬埋得一大堆啦！師傅 N 錢唔難讀㗎，工程亦都分好多種。但有啲人一聽到工程師呢三個字，就會聯想係咩咧？十幾萬一個月六個字，啱唔啱先？嗱，好多人都會咁去聯想。香港人現實到一個地步，我剛才跟筍哥都討論過。有一天我去翠華吃飯，去翠華吃飯的時候呢，對面有一個應該是做餐飲業的，那我不會說、啊、他都是做廚房仔，因為、廚房都有很多級數的，香港有很多米芝蓮的廚房煮出來的東西，那個人的人工可能會很高，所以我很尊重一個做廚房的人，我都要叫他做餐飲業。他做餐飲業的，一坐下他就說，他望住我講，我梗係唔敢答嘴啦。屌你老味，冇招呼嘅，我心諗冇招呼，佢都俾一刀叉你啦。佢話咩叫招呼啊？俾杯茶人哋飲先叫招呼。哎，我真係茅塞頓開。嗱，大家我諗而家發覺去茶餐廳食嘢或者去餐廳食嘢，冇地方俾杯茶你啊。要你自己問佢攞。佢就話咩撚要環保啊，諸如此類，又話倒少啲水，根本連呢啲都慳。佢連呢啲都縮皮，連呢啲都計較，佢咪唔俾你咯。嗱。香港人有呢樣嘢計算，你諗下去到茶餐廳嘅老細都係咁計，我哋啊身為普羅市民嗰啲咁嘅人版，個計算咪喺呢啲度出曬嚟。我時間唔想蝕俾你，點解我呢班女仔由頭到尾話揾唔到男朋友？佢哋唔係冇揾過，係根本冇去揾啊！我 set 一啲條件，根本嗰個都唔係地球人嚟嘅，我要好似吳彥祖咁靚仔，嗱等於寶寶龍啫嘛。寶寶龍如果而家同我離咗婚，佢話我而家要識一個男仔，要好似吳彥祖咁靚仔，李嘉誠咁有錢，呢、這個 華倫天奴咁有風度，碧咸金石老婆，平時啲錢揾份糧又要俾撚曬我嘅。你買隻出氣公仔貼個相喺度，翻屋企揾條假撚鹹下啦，細佬。屌你老味，冇可能發生嘅事。你 set 一個條件喺地球裏面冇嘅，你又唔好話俾人聽揾唔到啦。屌你！ 即係就咁講，即係呢個即係其實咧，人世間咧應該係充滿咗交易嘅，其實。即係個交易係咩咧？就係、是、其實你見到好多人嘅討論啊，之後個討論咧都係咁嘅。即係我哋好難去交易一個內心啊。譬如話啊，你對我好啲，我對你好啲咁樣，即係唔講呢啲嘅。你見到節目咧裏邊咧，譬如話大家唔會討論啊，究竟佢可以為佢付出幾多愛情咧？嚇佢、其實體現愛情係體現喺個時間裏邊噶嘛。譬如話，其實佢好直接，可以講下啊，佢一個禮拜可以屌幾多次閪。其實，喂，其實都係好直接嘅喎。你呢、這個有啲人講話啊，你究竟有幾愛你嘅妻子啊？佢其實好視乎你肯俾幾多精液佢。我都覺得呢個觀點都幾啱嘅。即係你究竟係唔係咁但係佢哋只不過將個交易咧物質化咗，即係變成啊，你究竟有幾多錢？咁佢有幾大波咁樣？ 但係而家香港所有嘅人都係咁。嗱，我身邊有一個人，記唔記得阿豪哥啊？阿豪哥到而家即係近呢幾年認識啊女仔啦嚇，結咗婚。佢之前未拍拖嘅時候，你知唔知佢同我講咩咧？佢話佢要個女朋友係點嘅咧？最好啊靚樣啦！我話你點先為之靚？你間咁嘅樣咯，眼大大。我心諗屌你老味，你個電車男約條褲休撚到上心口嗰啲咁嘅長波褲，好似上次嗰啲咁咧，長嗰啲尼龍波褲休撚到上心口，著件恤衫葉入去之後著對黑鞋，你咁 typical 嘅電車男，仲要現代嗱現代唔緊要，你個碌唔係問題，你個袋冇錢啊嘛，你係閪佬唔係問題，你係撈閪佬係問題啊大佬，你個袋冇錢，你要識你間咁嘅。要大波，佢仲要話，佢同我講好得意嘅，最好就係肥肥地啦。我話你間邊肥啊？佢話有啲肉，我邊度有肉先？係咪個波有肉啊？咁佢話係啊係啊，咁、你真係要大波啦，大波腰又手腳又要樣靚，會中意你。屌你，除非佢弱智嘅啫，我話未見過啲靚女會弱智啊咁嘅樣噶啦。機械人都賣好貴啦，屌你！我喺嗰、那個太古城見到個機械人，屌你老尾，真係天文數字啊！個樣係靚啊，你可以買個翻屋企屌嘅，屌機械人我未試過啦嚇。屌你老尾係你咁嘅樣要求個老婆咁，咁你梗係冇可能。即係香港嘅男女要求嘅嘢都係唔現實嘅，要求嗰啲嘢都係你根本個袋唔想付出，但係你眼高又要受低。香港好多女仔係咁，男仔又係咁，最想咩咧？割禾青唔想做，就係、是、哦係喎，你有啊，我黐埋你度，你養埋我，好似嗰個正癲正閪佬咁咪咯，嗰、那個成閪佬，成閪佬就係教人哇，最緊要咩？有拖鞋飯食拖鞋飯，屌你老味 啊！不過你又講真喎，我其實都有啲朋友咧，都其實睇住佢衰噶啦。咁我朋友本身係做一個，即係開一間係做修圖公司咁樣啦。 修圖 即係 retouching， 即係咧，譬如話你本來你 SK2 嗰啲廣告冇咁靚噶嘛，啲、女，即係幫人哋修圖啊、修相咁樣嘅。咁咁揾十零萬個月啦，咁樣都好好嘅，即係咁養個夥計有間鋪咁樣啦，咁樣可能有幾萬蚊落袋咁樣，唔知道啊嚇。咁我同佢都幾好朋友嘅。咁然後識咗個女仔，後生佢六七年咁樣，結咗婚嘅時候咧，成家都話自己唔舒服。 點解？ 我心諗乜撚嘢唔舒服啊？ 係咪屌得多啊？ 又唔係咯，跟住然後咧即係結婚前咧就同佢男朋友即係我老友講啦，就話其實咧佢咧就個目標咧就係想咧想讀書，增廣見聞咁樣。屌，原來結咗婚之後咧就話想生仔唔做嘢啦。 啱，好多人呢啲人。 係咯，我就覺得好撚奇怪，即係我心諗即係學你話齋，其實就係大家係想拍個好碼頭，跟住就停曬自己嘅工作。 我話俾你聽啊，我身邊有一個男護士，那個男護士咧真係屌你老尾，即係好嘢冇介紹，介紹啊真係冇好嘢。佢又拍唔到拖，其實佢樣唔差嘅，個人都有風度，不過個樣就 man 啲，即係真係成灰安咁嘅樣啊，但係個人好好心地嘅。咁咧佢就拍唔到拖，咁啊叫人介紹喎。咁咧我哋有一排咪好多嗰啲大學嘅學生嚟讀護士嘅。咁啊其中有個女仔就不如介紹我同學你識啊，我同學讀社工嘅。咁、那個社工咧就即刻同我個朋友咧就拍拖，閃電一年到結咗婚，一生一仔。嗱，社工佢嗰份工喺政府做社工，皮領嘅個月啦，即刻做咩咧？ 我唔会翻工噶啦，我唔会再做嘢噶啦，结咗婚我喺屋企凑仔，你份粮俾晒我，因为你有个细路仔，我要养佢，我唔会请工人，因为我惊工人唔知对佢点。平时翻屋企就系唔系凑仔，做咩咧？玩 Facebook， 写波，个仔又等等咗喺度，咁佢老公梗系兴啦，喂。你都要理下個細路噶，如果唔係邊個湊佢放學啊？理咯，你放工可以湊佢放學噶嘛？咁你喺屋企做咩？我唔使做家務啊！咁我問翻嗰個同事，我話你翻屋企做咩？做家務咯。我話你老婆咧，咪寫波咯。如果寫波叫做家務，咁咪做到咯。有好多呢種人，原因就係佢哋太計較，計較咩咧？佢知道而家社會生活辛苦啊，揾份工作真係難，人哋俾得幾皮嘢你，唔係白鬥啊！你去做社工，哇！真係日日俾人屌老母，遇到啲 case 又三尖八撚角。講真一句啊，你遇到嗰啲唔會話啊，係啊，我因為釘完十字架咧，隻手有個傷痕，個人都好好啦，我好同情你，所以先嚟攞啲綜援。個個都係閪精之中嘅閪精先嚟辦攞綜援嘅啫。你要搞呢班人，道友又有，道姑又有，屌你老味！食白粉喺大陸做投資嘅，屌你老味！一日走私漏税嗰啲喺大陸俾人搭撚咗之後，佢老婆又同你講：喂，阿社工，你跟開佢個 case 㗎，你去中聯辦幫佢搞佢落嚟啊！屌你老味！你日日遇到呢啲咁嘅嘢。人哋梗係唔想翻工啦，啱唔啱先？咁啲女好醒噶，個個都係想咁樣樣。我識後生嗰輩十個、十一個都係咁，即係希望一結咗婚，我同你生一個仔之後，個仔係人質，或者個細路係人質，你俾曬份糧我之後，我唔做嘢咯，喺屋企咯。屌你老味！而家啲人啊，嗰、那個態度，婚姻或者愛情，唔係諗住為對方犧牲幾多，係諗住喺對方個袋攞到幾多啊？啱唔啱先？ 都係。 點解呢個節目咁多人屌啊？就係因為而家嘅愛情俾有好多人扭曲咗，但係嗰啲人仲覺得係啱喎。就係咩叫愛我？係我喺你個袋度攞到幾多為之愛我嘛？嗱，點解會有咁嘅一輩出現？就係因為而家啲阿爸阿媽一子化，奔妹湊大。阿爸阿媽咩叫愛我啊？阿爸買啲咩俾我？阿媽買啲咩俾我？你日頭都唔喺屋企，屌你老尾，家教你又冇噶啦。夜晚翻嚟幾個鐘？你連閪都唔得閒屌啦，沖完涼你可能捐上床瞓啦，聽朝又翻工啦，賓妹有咩家教俾到你啊？啱唔啱先？佢過嚟菲律賓之前，唔會係出身名門望族噶嘛？出身名門望族唔會過嚟教，唔會過嚟幫你湊仔啦。係係。咁一定係啲低下階層，佢識咩教啫？俾你兩餐食，算撚數咯。啱唔啱啊？咁就係啲細路仔個物質形成佢，你俾佢幾多嘅物質我，就係俾到幾多愛我，就唔同以前嗰輩，以前阿爸阿媽。真係翻到嚟係俾到家教我哋，就算佢幾差到，俾到咩叫禮貌你，俾到咩叫家教你，俾到咩叫價值觀你，唔係有啲嘢就係話我買到幾多就係為之我愛你有幾多，等於我哋嗱你同阿筍嫂嗰段愛情，同埋我同阿寶寶龍段愛情都係，大家為大家犧牲到幾多先叫愛情啊嘛，就唔係大家係大家個銀包亂爬到幾多叫愛情啊嘛，而家佢啲價值觀咪咁扭曲曬。 嗯 等於啱啱先你上網睇嗰段文字啫嘛， 係 阿 Winnie 嗰段文字，成日就係話阿香港人冇品味，佢只腳著嗰對咩鞋啊，之如此類，就代表咗佢嘅人有冇品味，有冇格調。一個人有格調唔係睇呢啲，真正嘅漢子喺個心裏邊。家庭有困難，我諗我舉一個例子啊，我諗你心目中都有啲咩叫巨人啊，即係比你更加偉大。我諗你阿爸係一個巨人。有咩事佢企出嚟撐住頭家，先有你啊，啱唔啱先？我諗你阿 爸都係一個巨人，但係呢啲人個心目中唔係咁睇，即係佢咩叫巨人？有水咪叫巨人？ 係，即係都可以分享阿梁文道嗰篇文章。佢裏邊就回應啊，其實 Winnie 就講咗，即係可能啲觀眾未必會睇咁啱睇到嗰段文字。即係阿 Winnie 咧就提出咗個觀點嘅，佢話其實咧。作為一個男人咧，無論有錢冇錢都好咧，你應該著翻一對好嘅鞋。佢話咧，因為一對鞋咧可以反映到你個人有好多你嘅生活同埋你嘅性格。譬如話佢話所以咧係一個喺米蘭咧，即係呢個地方咧，其實咧大家都會好注重嗰對鞋嘅外表啊咁樣，即係好注重嗰對鞋。佢話如果你見到你對鞋咧。即係都係個鞋踭都係蝕曬嘅，你一定係點樣都唔會坐喺甲級寫字樓裏邊，你一定係會係每日周街即係周圍頻撲去揾錢嘅一個 sales 仔咁樣。嚇佢話只鞋咧就呃唔到人嘅咁樣。咁啊梁文道咧佢講咗三個例子，三個都好震撼嘅。佢話第一個咧 就是他落去楼下鱼档卖嘢嗰个卖鱼嗰个阿叔，佢连呢、這个水桶鞋都冇嘅，每次咧就系夹住对拖人字拖，咁每次咧鱼腥咧滴落去嗰只脚嗰度咧就腥崩烂臭嘅。佢话但系咧有咩好呢，就系、是、呢、這个每次咧清洗方便，即系咧一收工之后搵条水油肥肥只脚咧，跟住咧又要凑埋个细路翻屋企咁样。咁然后咧佢佢仲问下个细路仔话。啊！你覺得嗰啲魚好唔好食？個小朋友唔好食咁樣。佢咧第二個人咧就係、是、又係講對鞋嘅。 講嗰、那個礦工嘅。 係啦，即係佢講咧有個礦工，其實好似拍成電影嘅。 盲井定？ 唔係盲井。咩學一個好人，三峽好人。 唔係三峽好人，三峽好人唔係咁嘅。冇拍過電影呢度。 頭先講嗰個古仔係拍過電影，我睇過嘅。係 啊。 就係、是、講一個有個男人。咁然後咧，佢曾經帶佢個 friend 咧出去出咗省出去做嘢。咁然後咧，佢個朋友咧就不幸啦，就喺礦難裏邊死咗。咁又冇辦法可以將佢條屍抬翻翻去喎。咁然後咧，佢就係佢咧就將個 friend 揾個麻包袋笠住。佢就係只一個承諾啫，我帶得佢出嚟，就帶翻佢。跟然後咧，行到翻去嘅時候，隻鞋都冇曬底嘅，佢話。即係一個人究竟要行幾多路，受用幾多苦，隻鞋先至會冇底咧嚇。 呢啲係真漢子，我覺得。 跟住頭第三個，佢話咧，即係當年呢個姓洪金地 冇著鞋添，姓洪金地冇鞋著啊，根本都。 即係咧，然後佢講話佢今係佢話仲記得有張相好震撼嘅，就係佢同呢個英國嘅外交官咧，大家去討論呢個印度，即係去。佢係討論兩件事，一個咧就係帶領緊咧印度人咧去採鹽，係啦、 啊、 去採鹽礦税。第二咧就係同呢個英國外交使節咧去傾呢個獨立問題，嗰時候佢鞋都冇一隻嘅。佢話咧喺嗰時候咧，英國人即係同英國人去著住一對好靚嘅鞋一樣，英國人佢只係注重佢嘅外表，佢合唔合乎禮儀，但係咧姓洪金地咧，佢在乎嘅就係佢嘅人民究竟受冇受到欺壓。我睇到呢度之後咧，我真係覺得好感動。 係，我都眼濕濕啊！我都 同樣係一對鞋，即係咧即係有當然啦，係而家我哋生活喺呢個咁嘅物質社會，呢啲即係其實不過呢啲人都存在喺我哋生活裏邊嘅。 我話俾你聽啊 ，Vinny 呢啲臭閪真係用臭閪嚟形容啊！我認識得九龍紙業個老細個太子爺啊，九龍紙業個太子爺。上市公司，香港紙業數一數二，個撚樣著嗰對波鞋個底啊，威得個薯仔落，爸爸爸爸，我好心你攞膠黐下佢啦，黐嚟把撚咩？爸爸爸爸爸，聽日又係著嗰對爸爸爸爸爸。 又其實好得意啊，好多有即係識過，即係聽過幾個係其實好多好多係好富貴嘅人咧，佢哋都其實唔係好裝扮自己。 好 casual 啊！ 佢譬如話我老闆係其中一個啦。 係。 佢咧人即係當全世界早用緊 iPhone 嘅時候咧，佢就拎住一個咧，其實都唔知乜撚嘢嗰啲海鷗牌嗰啲大陸嗰啲電話咧。咁你知道買親大陸嗰啲咧，個電話咁大個，而有粒電咧就佔咗成間房。咁點解咧？因為耐用啊。佢話有咩好得過一個禮拜都唔差電，日日都可以不停咁講咧。 啱啊！ 我你驚唔驚爆炸？爆炸先算。 同埋好老實講啊，一個有錢人或者高階嘅人，唔需要用呢啲電子產品去炫耀自己嘅身份，因為你唔需要向人哋聯絡，你只係需要打通同埋接入電話嘅啫，唔需要一啲多餘嘅功能。等於阿鄧公子，嗱鄧公子係我識得一個即係隱形富豪之一啦。佢平時好 casual， 但係身上邊嘅嘢，每一件 casual 嘅嘢都係一啲即係使咗好多錢去買嘅嘢啦。但係你係唔係好似阿 Vinny 講嗰啲嗰個人生教練嗰個臭閪咁講？我又要佢著咩名牌之類之類，佢成日話米蘭啲人點點點，米蘭都好多窮閪啊嘛！你唔好覺得外國個月光圓啲，如果係嘅話，你俾個屎忽窿啲鬼佬屌下嘢，話我支病翻嚟。鬼佬最中意屌屎忽㗎啦！我睇好多鬼佬片都係咁㗎。如果你咁中意鬼嫁鬼佬嘅話，我第一個想問你，你係咪中意俾人屌屎忽先？ 不過我點講咧，即係。如果你是聽阿 Vinny 的講法的話呢，即其實又不是壞得曬，你在香港你會有某一部分的成功的，因為事實上你即因為其實大家都是在一個計算的社會裏面， 都根本都唔啱 channel 嘅，係咪？ 啱。 即係你如果符合某一個頻譜，即係正如翻中環咁樣。即係哪怕你幾窮都好，我有啲朋友都係㗎，即係點樣都要去買個名袋㗎。即係哪怕 LV 排緊400米隊，佢就係401個。即係點解要咁先？咁但係即係有個袋係證明佢要加入嗰個群裏面，即係等於好似一張入會證一樣，係佢哋必須要擁有嘅。 但係呢啲我覺得好醜怪嘅。嗱，我舉一個例子，你一定唔認同㗎嚇。Poly 教嗰、那個哲學係嗰個叫做咩？ 李天明。 李天明，我覺得係一個有小聰明嘅人，佢唔係一個國際大師啊。拗爛仔交佢叻撚到問，你永遠唔夠佢拗。Winnie 就係呢種人，佢拗爛仔交或者一啲低階嘅盤算，佢叻到問，但係佢唔係一個高等嘅智者。嗱，李天明有小聰明，但係冇大智慧。你睇佢啲書，你會學到咩咧？嗌爛仔交一流，你冇人夠佢拗啊，爛仔交。即係爛仔交你真係一流，但你唔係一個國際級嘅哲學大師。哲學大師唔係你，冇你份，因為你拗爛仔交叻啫。 咁佢都有個好處嘅， 就係某一個層面你好叻咯，你會成功咯。 又或者咁講，其實李天明咧，佢係為呢個普羅，因為香港人啊，我哋讀書裏邊咧唔同大陸，大陸咧要讀辯證法，要讀即係辯證法係大陸嘅邏輯，係大陸嘅邏輯啦嚇。咁我哋個係冇邏輯學呢樣嘢噶嘛，佢又將呢、這個將呢個哲學啊，或者邏輯學啊呢個部分咧，做咗一個普及教育，起碼一個普通嘅中學生，我嗰個年代啊，起碼每個學生都會睇過李天明嘅，裏邊只係講三個題材嘅啫，即係其實咧，去同人嚟討論咧，你提出一個觀點，首先問一下，咁呢個觀點係有咩根據？嚇，咁如果呢個觀點係有咁根據嘅話，咁佢而家喺呢個時代，因為所有嘢都有時代性啦，喺呢個時代仲成唔成立？ 嚇、 啊，如果佢都係成立嘅話咧，咁跟住佢有咩好處？ 嚇、 啊，即係其實咧係一啲好 practical、好實用嘅哲學。作為你譬如話，喂，我啲菜北京菜心，有咩根據？有張北京嘅證書，或者即係豬個屎忽嗰度打住北京嚟嘅、好，咁喺呢個時代啱唔啱用？屌啦媽，梗係夏天食瓜。如果夏天冬天有瓜食，好明顯係基因改造啦，唔啱用。咁樣然後咁有咩好處咧？北京嚟平啲。咁你其實咧，你去掌管啲邏輯，你起碼去街市買嘢唔會俾人呃先啦。 係。 阿 Winnie 教識咩嘢咧？你喺呢個計算嘅城市裏邊， 你稱一稱一個人。值幾多斤糧咯？即係佢教咗你呢個方法咯。 但係其實咧就係咁啊，呢啲師即係學師呢家嘢咧，你一個人識就好啫。屌你媽，大家一齊蜂擁咁去學咧，呢啲招數就冇價值。 啱啊，同埋一樣嘢，你稱一個人有咩壞咧？一個人嘅利用價值未必喺呢啲環境展露到出嚟。我親歷其境，有一次見到一個人，我去買手錶嗰間鋪頭喺中環嘅。在中環見到一個人穿著短褲拖鞋，真是普通藍色那些我們家裡的拖鞋啦，歪領 T 恤爛曬啊，條領條 T 恤白色的，穿到黃黃地色下來買手錶。那那個 sales 就說：咦喂，你好啊，你住哪裡？我住附近中環陀地，我在中環那個皇后大道中環陀地，你即是住樓上啦，屌你老闆，即是我置地啊，我在置地買嘢，中環陀地即是住半山區啦，他說我住樓上附近啫嘛，咁即是有貨啦，他買了兩隻價值40萬的錶，即是80萬，屌你老闆，你點睇佢都鞋，屌你老闆拖鞋啫嘛，大佬，你有時稱不嬲都會稱錯嘅，而家啲人裝潢，屌你老闆大把假嘢呃你都七頭皮。Winnie 啲咪淪為治療咯，喺人生裏邊就話人生教練自己一塌糊塗，屌佢老母真 係。咁啊係。 佢哋都叫人生教練，我哋都做到啦。嗱，你安個牌頭出嚟，好似嗰啲正閪佬嗰啲咁樣樣，安個牌頭出嚟又話教啲女咩把女術，我話俾你聽，我哋嘅節目可以就安個牌頭出嚟喺中環教埋無國界閪精，屌你老味！我話俾你聽，大班人嚟學啊。 不過但係你如果用呢種價值觀嘅話咧。 即係其實最大鑊嘅地方就係你同時亦都相信呢個價值觀。 係。 你稱人哋嘅時候，難道你相信人哋會唔會稱你？ 啱啊。 即係戇居噶嘛。 啱啊。 即係你如果咁樣睇人哋嘅時候，你都好難保人哋唔會用呢種方法睇你。其實咧，你都增加咗你自己生活嘅壓力。 啱啊。 咁然後其實去到最尾就係你要揾多啲錢去裝扮自己。 啱啊。 然後咧，將自己個外形咧做得誇張啲，做得轟動啲，做得浮誇啲，去再增加自己生存嘅資本咁樣，其實係錯嘅。其實 不過我覺得香港人有一樣嘢錯或者係悲哀，點解香港人會咁樣？因為自卑。點解香港人會咁自卑呢？就是因為我哋睇書睇得少，我哋內在嘅涵養低。一啲內在涵養好高嘅智者，或者我成日睇書睇好多嘅人。個外表有注重，但係注重得嚟唔會覺得人哋點稱你。你覺得人哋點稱你？原因阿蘇文科講，你自卑咯。你著得多名牌點解啊？要人認同咯，要自卑咯。如果你個人講嘢係有力量，個人係有涵養，你唔需要用呢啲嘢嚟到裝扮自己嘅。唔需要咁多，唔係唔需要，你唔需要咁虛浮，等於聖雄甘地。聖雄甘地好有力量，佢唔需要著到好咩鋪件布，唔著鞋。他已經有一個踏足點，去到跟你討論我們為什麼不要交鹽税，為什麼要獨立。 都講到講到一件事就講完了，這個其實以前有一種，我想是我爸爸媽的年代，有一種人呢，我們叫他做清貧的。 什 麼叫清貧呢？你永遠呢去到他家裡，好像我爸爸媽媽，那些電視機頂一定沒塵的。 啊，是啊，是啊，是啊。 台底一定乾淨嘅，地下即係咧啲嘢唔會周圍擺。係 啊 係啊。佢你嗰件衫可能洗到塊布都薄咗，但係件衫永遠會燙。 係啊係啊 係。嚇條褲咧，哪怕咧係長咗少少，或者 size 爭啲咁樣咧，總係有兩條骨喺度。 係係 係。嚇，即係咧咩係清貧咧？清貧係即係你資源係唔夠嘅，但係喺你有嘅嘢裏邊咧，你一定會係 珍惜。 好整齊咁樣展示喺人哋面前，我諗係以前咧好多人，特別係咩咧？睇我哋以前嗰個年代咧，啲教書佬啊，係 啊 係 啊， 有一副甩到見到青色嘅金絲眼鏡啦，跟住然後永遠跟住著到透到兩點嘅白色衫，係 啊 係 啊，跟住 係啦，跟住 嗰條西褲啊，哇！屌你老味， 再加一件起咗毛粒嘅冷衫，係，咁佢又冇乜嘢喎，十年都係著嗰件衫，好似我老師咁樣，我有個老師又係嘅，嗰個。其實佢就唔叫清貧嘅，咁佢我老師係個嘢，即係做咗咁多年，我諗五六萬蚊人工都有，但係佢拎曬啲錢去做善事嘅。咁咧永遠咧都仲係你有冇記得以前咧 Beyond 放暑假咁樣咧？即係以前 Beyond 出嚟唱歌嘅時候，中意著件大毛冷衫。 哦，係啊，係啊，係啊。 我發現我老師仲係著緊嗰件衫。 哇！屌你 啊！咁條牛仔褲咧，唔係嗰條西褲，仲係蘿蔔腳嘅，即係咧已經咧個潮流轉咗三轉之後。 哇！蘿蔔都未算恐怖，話俾你聽，以前我有個阿 Sir， 嗱而家好興啊，嗰啲咪窄身直腳西褲貼到個囉柚實一實嘅，佢喺唔興嘅時候著，到我前排撞翻佢搭西貼都係著。 興嘅時候又著翻， 哇幾撚堅啊！嗰條西褲，我驚佢大力坐位放屁都爆啊！ 之後咧，以前咧有一種情況，有一種人係叫清貧，但係佢清貧得嚟，佢有人尊重， 係 嚇。咁而家就冇呢種人啦。 係即係我哋啲人唔識得去尊重呢種人啫，即係我哋太過盤算啦。 我哋冇咁清啊，我哋就得貧。 啊，我哋冇咗涵養，冇咗養分去到尊重啊。呢樣即係我覺得大家要學。 但係你見到一般家庭咧，即係我唔知道係咪普遍係咁啊。譬如好似我哋即係以前我屋企咁樣，我媽係將啲嘢整到好整齊嘅。係。即係你冇乜錢咁樣啦，即係咁，但係人哋嚟到你屋企，都唔講話有啲咩招呼人嘅啦。咁總係八斗糖水都會煲一煲出嚟飲下咁樣。咁然後飲咗傾下偈，閒話家常咁啊走啊咁樣。咁有啲嘢買魚多兩條啊，整俾人哋食下。咁人哋係得閒整啦。 而家冇呢啲啦，個個都太計算嘅時候，因為香港太多 Windy 呢啲咁嘅閪佬，即係呢啲咁嘅臭閪，太多聖癲佬呢啲咁嘅垃圾，即係 聖癲佬。 呢個香港地就係充塞著呢啲人。香港地最缺乏咩咧？梁文道嗰啲人嘅智慧，一啲即係文人或者係比較有涵養嘅人。看得書多啲，或者係你嗰個修為高啲嘅人， 成日我哋就係要盤算咩叫收圍高，就係、是、啊你點樣識得玩鳩人哋，點樣識得去衡量人哋，咁叫收圍高，呢啲係叫收皮高嘅，屌你老味！即係我哋現今嘅社會係需要有呢啲，但係呢啲錯嘅價值觀唔係個個話都係啱，個個係話啱嘅時候，你就要去檢討一下，究竟呢個理論係咪錯咯？當年個個人教廷都講個地球係平嘅時候，有好多嘅學者就係企出嚟話俾你聽，個地球圓形嘅。 好，講完。 拜拜。